第六集，四舍五入就是一个亿。两张基础级学习图谱，这玩意儿倒是非常好用。任小素本身就是个渴望知识的人，一张学习图谱就能学习人家现成的经验，任小素对他们视若珍宝。虽然是随机学习技能的，指不定学习到哪个没用的技能，但之前学习高级枪械技能已经让任小素尝到了甜头。只是吸引任小素来到宫殿的，并不是这两张学习图谱，而是宫殿最后提到的支线任务。既然是支线任务，但应该是旁支之类不太重要的，或者是短暂的。不过当时任小素分明听到宫殿说因你缺失武器，特所以这任务是和武器有关的吧。常年混迹荒野的任小素太明白一柄好武器的重要性了。之前老王呢收来了一柄钢刀，想要卖给任小素，结果任小素攒了半年的钱也不够买。最后老王将那柄刀卖给了化工厂那边的管事者。工厂管事者通常都是避难壁垒从流民里选出来的带头人，算是避难壁垒吃肉时跟着喝汤的人。那个时候任小素就在想，要是自己啥时候能有一柄好武器就好了，到时候未必一定要天天趴荒野上等麻雀，那玩意儿真的越来越不好等了，还熬人。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去猎杀一些其他的野兽，比如兔子、田鼠、竹鼠啥的。现在连兔子都算是野兽了，荒野上的兔子并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是个头得有人小腿高的兔子力气特别大。任小素曾经挖过陷阱，结果挖了两米多深的坑，兔子倒是真掉下去了。然而任小素才刚靠近过去，那兔子一蹬腿就跳了上来，在半空中还一脚踹任小素脑门上了，差点没给任小素踹得脑淤血。任小素看向打字机上的牛皮纸， 因你缺失武器，特开启支线任务，获取100次诚心感谢，可解锁武器，并可使用感谢来兑换物品。 任小素面色古怪起来，这支线任务怎么感觉怪怪的？收集感谢，还得是诚心的。想收集感谢容易，可问题是要求必须诚心就难了呀。而且感谢都能当作货币来用了，关键是能用来买什么呀？他继续往牛皮纸页上看，赫然看到那里时不时刷新一些文字。 来自李小玉的感谢，加一。 看来没有救个白眼狼啊，任小素感叹，这宫殿的判定应该是不会错的。此时牛皮纸上还有一行小字，解锁武器1%。任小素感觉有些可惜，要是收集负面情绪值多好，自己分分钟就能把整个集镇的人的负面情绪值给拉满。不过宫殿给什么自己就用什么吧。任小素这时候已经开始期待自己未来的武器了，这神秘宫殿给的东西肯定不会差。任小素忽然睁开眼睛看向颜六元， 六元，你对我说声谢谢。 哥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怕个屁，赶紧说。 颜六元想了想，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来自颜六元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眉开眼笑起来，这么容易的吗？ 来，再说几声谢谢。 谢谢。 这一次让任小素失望了，看来并不能重复刷呀，重点还是在诚心二字上面。他抬头不满地看向颜六元， 你心不诚啊？不对不对，你情绪不对，再来。还是不对，你先酝酿一下情绪，来来，对对对，就这种表情。你再试一次，心诚则灵。再试一次，这次的声音也有点情绪。 颜六元当时差点就崩溃了，他口干舌燥地说， 哥，这就是你的能力，你这能力有点费嗓子。 当天晚上 任小素硬是拿颜料源试验了半宿，结果也只获得了一次感谢而已。而这感谢变成了两枚硬币，那硬币之上镌刻着一颗爱心，反面则是一段话：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任小素咂巴咂巴嘴，还挺水的呢。此时宫殿四周原本被黑雾笼罩的陈列柜发生了变化，就在打字机的左手边，一个柜子的黑色迷雾终于散去，露出了里面的自动售货机。任小素愣了半晌，心说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呢，这年头外面也没有这种东西啊。不过他看懂了自动售货机上的文字，投币处，也没什么选项，只有投币的地方，这就不用想别的了，直接投币吧。当啷一声，那枚镌刻着爱心的硬币落入了机器里，机器轰隆隆地转动起来，紧接着一个不到掌心大的小瓶子滚了出来。任小素掏出来一看，瓶子上就一个字：药。 不是，你好歹也说说这玩意儿是对什么症的吧。 任小素怔了半晌，他睁开眼睛后心念一动，那药瓶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上，再次转念，药瓶又消失了。这一幕给颜六元看得一愣一愣的。 哥，你变魔术呢？ 任小素没理他，而是果断把自己手上用来包扎伤口的布扯下来，露出了里面已经感染的伤口。伤口周围淤血很久了，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流出组织液。任小素深知，如果自己不及时用药，那么紧接着发烧、伤口溃烂将是必然的事情。颜六元看到这一幕，当即就起身往外走去。任小素拉住他： 你干嘛？ 我去给你买药。 不用。 任小素拿起那个药瓶，仅用食指把里面的药膏挖出来一点点，小心翼翼地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这药瓶并不大，还很浅，恐怕只够用三次的剂量了。涂完，任小素就有点后悔了，这药瓶光写个药字，万一是毒药怎么办？不过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当药膏涂抹在伤口上之后，任小素顿时便感觉到伤口原本火辣辣的疼痛就消失了。小玉姐送的消炎药省下来了，任小素大致估算了一下，这一瓶药膏如果当作消炎药来用，消炎药需要连续吃三天，这药膏却是一次见效。一颗消炎药是200，一瓶药膏的价值分分钟四舍五入就是1亿呀。只见任小素骤然转头看向颜六元，坚定地问道： 你帮我想想，干什么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感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7集，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任小素是很认真的在和颜六元讨论，到底干什么才能快速的收获感谢。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所以当他明白这一声诚心的感谢有多么值钱的时候，他就明白他需要这些感谢。虽然颜六元觉得任小素把朴实这个词用错了地方。 哥，我觉得你可以出去做好人好事啊，这样获得诚心的感谢不是最直接吗？比如给饿的人食物，给渴的人喝水。 我是那种人吗？我把食物和水给他们了，我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你吃什么喝什么。 那哥，你就别一直想要诚心的感谢了呀。 不对，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很久之前，任小素就知道这个时代对人类是没有善意的，或者说人类对人类也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善意。曾经集镇上还有个乞丐，有个女孩心地善良，每天都会去给她送点吃的，可后来女孩结婚了，就再也没有送过。乞丐追到女孩的家里问：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吃的了呀？结果她就被人家撵了出来，那女孩的丈夫可没那么好心。 原本大家以为这样就完事儿了，集镇上的人还专门跑去嘲笑乞丐，想要看他什么时候饿死。可是当天晚上，那乞丐竟然摸到那女孩的家里，把别人两口子全都给杀掉了。任小素总觉得这事儿里有什么大道理，可那时候他还小，只懵懵懂懂地明白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第二天清晨，街上传来喧哗声，任小素起身拉开门帘看了一眼，赫然看到乐队那一行人正在朝集市外面走去，旁边还跟着一个他认识的熟人。那人也是集镇上的老猎人了，身手很好，对方跟在乐队工作人员旁边还挺高兴的，似乎是终于盼到了认识壁垒里大人物的机会。事实上集镇里很多人都是这么起家的，似乎避难壁垒里的贵人手指缝里随便露出点什么，就能让他们大富大贵。所谓的大富大贵，就是像王富贵一样开个杂货铺。任小素之前也问过王富贵，为啥每次避难壁垒里出来人，王富贵都那么巴结，避难壁垒里也不全是贵人吧。王富贵当时神秘兮兮地笑道， 避难壁垒里确实也分穷人和贵人，可能自由出入避难壁垒的人一定是贵人。 按照王富贵的说法，避难壁垒里的穷人想出来也很难，那巍峨耸立的高墙挡住的不只是外面的人，还有里面的人。这时候王富贵也跟在乐队工作人员身边，他路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一直拿眼神瞪任小素，最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个没良心的小白眼狼，你王叔把这么好的差事推荐给你，你竟然还不接着。你知道吗，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有心从集镇上找个好向导带进避难壁垒里，以后有事儿都用得着。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是这样的一次机会，那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他还会拒绝吗？会，因为他进去了，颜六元必然是进不去的，他怎么可能留颜六元一个人在外面呢？ 哥，要不你再去跟那些乐队的人说说，你比那个老刘强多了，他经常打不到猎物空手回来，而且也从来没敢出集镇太远。 别废话。 任小素皱了皱眉头，说不心疼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他有他的决定。 走吧，送你上学去。 当任小素和颜六元到学堂教室的时候，张景林已经在擦黑板了，他转身看到任小素和颜六元就差点吓一跳，只见俩人全都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看起来跟鬼一样。 你们俩这是？ 我哥他非得哦。 结果还没等颜六元说完，就见任小素一巴掌拍在颜六元后脑勺上，给他打断了。 没事，就是没睡好。 哦， 张景林也没心思过问任小素他们的私事，他问道， 想好今天讲什么了吗？今天可是你代课的第一天。 想好了。 白天他就坐在教室里当学生，下午最后一节生存课则成为学堂的代课老师。到了最后一节课，张景林因为不放心任小素，担心他没有什么讲课经验，于是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给任小素镇场面。任小素走上讲台，班长立刻喊 起立， 然后所有同学都大声说 老师好。 对于同学们而言，任小素本身就是个特殊的存在，任小素是他们的同学，而且年龄最大，还是集镇上的名人，所以任小素来给他们上课简直充满了新鲜感。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说道， 你们觉得张先生给大家上课辛苦不辛苦？大家还能坐着上课，可张先生一站就是一天。 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哪能说不辛苦啊？张景林还在这儿呢，所以只能说辛苦。任小素接着说道， 那我们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张先生？ 是。 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回答。颜六元脸色大变，心里狂呼，来了来了。任小素满意的点点头。 那以后上课大家不用说老师好了，就说谢谢老师。 张景林全程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任小素这闹的是什么幺蛾子。 来，大家坐下，咱们试一遍。起立。 谢谢老师。 结果任小素内视了一眼宫殿里的打字机，心里充满了遗憾。 这群小王八犊子竟然没有一个是诚心谢谢老师的，这年头诚心感谢一下教书育人的园丁都这么难吗？不行，还得另想办法。第一次尝试失败。 不过对于任小素来说，失败并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能够坦然接受失败已经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之一了。任小素以前听过一句话，所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意思就是说人生里的事啊，十件就有八九件都不如意。但即便如此，日子就不过了吗？不能够。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第八集，这就是现实。原本任小素思来想去到最后，就觉得当教书先生应该是最容易得到感谢的。然而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是很好学没错，他是很渴望知识没错，但那是因为他生长于畸形的环境里，曾经对知识的匮乏才导致他对知识的渴望，越缺什么也就越渴望什么。但是他渴望的东西其他学生并不一定渴望，这些能在这个时代里上学堂的孩子基本上家庭条件都还不错，一个个都能得到父辈的庇佑。这些孩子上学上了几年，最烦的就是教书先生，又让背课文，又让写作业。少年时期学生和老师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天敌的关系。虽然任小素讲的是他们最喜欢的生存课，但学生们对他的态度也完全谈不上诚心的感谢。任小素觉得也许自己多上点课，学生们就会感谢了吧。集镇学堂本来是下午四点放学，避难避雷里是从早上六点开始，每两个小时撞一次钟来报时。一般情况下张景林是从来都不拖堂的，然而今天任小素为了得到学生们的感谢，他几乎是将自己在野外生存的经验倾囊相授，这一讲就讲到了五点。现在已经是深秋，五点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学生们眼巴巴地看着他，心说这孙子太他妈能讲了吧。这时候张景林都扛不住，去院子里砍了棵白菜做饭去了。一个学生实在忍不住了， 孙老师，你再不下课天就黑了，镇上就不安全了。 这学生到底是有点怕这集镇上出了名的狠人，所以没敢在狠人面前放狠话。任小素愣了一下，心说他妈的不感谢也就算了，竟然还打算让老师下课。不过他也是明白人，知道安全第一，所以任小素看了一眼天色之后就无奈地挥挥手 下课。 谢谢老师。 学生们蜂拥着朝学堂外面跑去，其中有两个学生为了下课这俩字儿，对任小素说了谢谢，他们真的太感谢了，再不下课就吐了好吗。任小素忽然看到自己那宫殿里竟然真的多了两枚感谢硬币，瞬间大喜过望。他哪知道学生是为啥感谢，只觉得是自己讲的不错呢。任小素心想，看来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啊，讲了这么长时间学生们还是很感激自己的。 你以后能不能别拖堂了？ 还没等任小素说话呢，张景林端着饭一边吃就一边走了进来。他斟酌着语气说道， 小素啊，我知道虽然你热爱教育这个行业，但拖堂拖这么久真的不太好， 再者说，万一把你累着怎么办？ 任小素不干了，这拖的是糖吗？这拖的是钱？这拖的是学生们真心的感谢啊？ 不行，我愿意为教育事业奉献我的生命，多讲一会儿没事了。 张景林差点被任小素噎倒，只是他看着任小素这副模样，真是懒得说什么了。 哎，行吧。 那两位道谢的学生还不知道自己说的谢谢老师为自己招来了多大的灾祸。有个成语解释过这种现象，叫做祸从口出。回去路上，严六元跟任小素怄气，没理任小素。本来放学了还可以和任小素去集镇上逛逛呢，结果全都白瞎了。路过城门口的当铺时，严六元忽然拽了拽任小素的衣袖，他指了指当铺，任小素竟然看到小玉姐在里面，似乎跟掌柜说着什么。任小素带着严六元靠近了一些，他们听到小玉姐对掌柜说道： 我这耳环很值钱的，不能再多给点吗？ 掌柜轻佻地笑着看了小玉姐一眼： 其实你不用当东西的，这是何必呢？ 他话还没说完就闭嘴了，因为他看到任小素朝当铺里走了过来。昨天晚上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整个集镇，大家都知道这李小玉如今和任小素关系匪浅，并不是到了一个适者生存的年代所有人都会凶猛起来。事实上哪个年代里都有怂人和狠人，而狠人一般都能过得很好，掌柜就是怂人，怂人只敢欺软怕硬。任小素昨晚杀的人本来就是集镇上出了名的狠人，所以任小素现在已经是狠人中的狠人了。掌柜眼神飘忽不定，假装喝起水来，他不确定刚才自己的话被任小素听见了没。任小素从自己兜里数了620块钱塞给了小玉姐： 你不用买东西，这是昨晚的三颗消炎药的钱。 李小玉如今没了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坐吃山空，但任小素不能看着他这么惨。李小玉想把钱塞给任小素，结果任小素说道： 我本来也是准备买药的，你就收下吧，我不是不想成你的情，而是以后我们不用那么客气。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去年任小素从群狼口中侥幸逃回来，怎么逃回来的他从来没跟人说过，只是回来后他的的确确是因为李小玉送的药才活下来的，没有那抗生素消炎药他恐怕早就没了。所以他欠李小玉的不是几颗药，而是一条命。任小素对小玉姐认真地说道： 你放心，以后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一口汤喝。 哥，你说的不对，人家不都是一起吃肉吗？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跟着你喝汤了？而且咱家也没有肉啊。 哦。 任小素点点头，对小玉姐换了个说法： 以后有我一口汤喝，就有你一个碗刷。 旁边正喝水的掌柜一口就喷出来了，然而李小玉却不介意： 行，那我以后就给你们刷碗洗衣服。 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没想过水够不够，反正先答应下来再说。掌柜的吧唧着嘴看着任小素他们三个出门，他转头对店里的小伙计说道： 别惹他，听见没有？ 任小素他们刚出门，忽然间听到一声呼喊：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家那口子吧，我们家要是没了他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只见诊所门口的一个中年妇人跪在地上给镇上唯一的医生磕头，然而那医生冷笑： 没钱看什么病啊？ 你把他救活，我们全家人都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老医生还在的时候是个有善心的好人啊，您是他儿子一定也很有善心吧？ 我爹有善心那是他的事儿。 只见那大夫转身便把诊所的门给关上了，妇人旁边还躺着一个腹部一直在流血的汉子。任小素没有上前，也没有去当什么好心人，其实他看出来那汉子已经断气了，他只是看着这一幕 平静地说道。 刘元，记住眼前的一切，这就是现实。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第九集，骗术。天还没彻底黑下来，远方苍穹上就已经飘来了乌云。 酸雨来了，赶紧回家吧。 任小素面无表情地说道。那妇人还在哭喊，可没人会去理会他们。那汉子的伤不像是意外，任小素很轻松地就能看出那是刀伤，所以肯定也不是在工厂里不小心受伤的，而是打架斗殴时直接被人打死了。回到自家的窝棚里，这酸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严六元坐在床铺上忽然说道。 哎哥，你是想要别人诚心的感谢对吧？医生倒是挺容易获得感谢的吧，以前老医生还在的时候大家都很感谢他。不过我不建议你当医生，首先医生很容易就陷入两难的处境，其次你也什么医术都不会啊。 那你在这放什么狗臭屁？ 等等，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漏掉了什么。虽然他不会医术，但他可以学呀。之前脑海中宫殿奖励给他的那两张技能学习图谱可还没用呢，只需要用掉一张不就能学到对方的医术了吗？到时候自己就能给别人看病了，或者再退一步，自己有个什么病什么灾的，或者严六元生病了，自己不都可以治了吗？老医生还在的时候经常出门采草药，当初老医生就笑着跟别人提起过，说现在虽然野兽变厉害了，可草药的药效也变好了。所以老医生靠着一手辨认草药的本领和过硬的医术，确实治好了不少人，而且他采来的草药还卖得很便宜。任小素当然不是什么善人，他只觉得自己如果有这么一手医术，以后能应急也能赚钱。要知道严六元现在许愿后大多数后遗症也不过是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他倒是不想让严六元许愿遭到反噬，但有时候万一遇到形势所迫呢？ 我要当医生。 任小素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来。 哥你没事吧？你也不会医术啊，你可别把人治死了，咱虽然不救人咱也不害人。 任小素虚拍了一下严六元的后脑勺。 就你话多，我什么时候主动害过人？ 这时候任小素已经盘算起来，到时候自己如果当了医生，赚钱肯定是能赚的，这就有了稳定的收入。这集镇上经常有人受伤，所以看病治伤这是刚需啊。想到就去做。第二天任小素一睡醒也不去学堂了，塞两口黑面包就去蹲在诊所门口等着诊所开门。结果这诊所也是尿性，任小素硬生生等到中午他都没开门。等到下午避难避雷里敲了两点的钟声，那年轻医生才慢悠悠地从里面打开门，伸着懒腰出来晒太阳。不过他这懒腰还没伸出来就被蹲在门口的任小素吓了一跳。 哎，你是来看病的吗？带钱了没有？ 这医生压根就没问任小素是什么病，只认钱。 我不看病，你忙你的。 医生一脸懵逼。 哎，你不看病你蹲我门口干什么？ 然而这时任小素已经默默地使用了自己在宫殿中的第一张技能学习图谱。只见宫殿中那张牛皮纸材质的技能学习图谱无火自燃，转瞬间就烧了个干干净净。 将随机学习目标技能，以随机抽取对方的吹牛逼技能，是否学习？ 任小素当时就傻了，老子学什么吹牛啊？他都差点忘了，这技能学习图谱是随机抽取对方技能来学习的，并不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可问题是，你他妈为什么会有吹牛这种技能？这也能算是技能？你他妈快完犊子吧！ 任小素目光不善地打量着那个医生，心说这货真是恶心人啊。不过他是来抢人家饭碗的，总不能抢了饭碗还给人家打一顿吧，那就太不地道了。那医生被盯得有点不自在，他刚准备说点什么，却终于想起来任小素是谁了。任小素没来他这里看过病，但其实双方都听过对方，一个是集镇上唯一的医生，另一个是集镇上出了名的狠人，相互听说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年轻医生当场就怂了。 你要干嘛？你平时没事老吹牛吗？ 年轻医生都傻了。 啥玩意儿？ 任小素也不跟他废话，这吹牛的技能指定是不能学了，学了也没啥用，只当是作废了一张技能学习图谱吧。他再次使用第二张技能学习图谱， 将随机学习目标技能，以随机抽取对方的骗术技能，是否学习？ 学个狗蛋呀，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年纪轻轻的，身上乱七八糟的技能还挺多呢。 你在说啥呀？ 不是我说你平日里很爱骗人吗？你都骗过谁？你给我说出来。 你可不要乱说啊！我骗谁了我？ 任小素是个很理智的人，在惨遭损失之后，他认真地分析着自己现在的处境。医术是肯定要学的，宫殿以后肯定还会给自己技能学习图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次发布任务了。所以现在，任小素想知道的是，对方医术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自己继续学下去？他在脑海中问道：“ 这医生的医术是什么等级？” 以学习目标可以告知，对方没有医术。 你他妈！我尼玛！ 任小素当时就差点把扛着的大铁锅给砸了。早上他是扛着锅出门的。 难怪你他妈会骗术，原来这些年你大爷的一点医术都不懂，全都在这招摇撞骗呢。 老医生怎么生了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这小子这些年全靠着老医生留下的余音过日子，反正集镇上也没第二个医生了，所以他就心安理得的行骗。那些病人能熬过去就熬过去，熬不过去，大家也都习惯生生死死这种事情。毕竟老医生在的时候也有医不好的人。而且老医生临走前给这小子留了很多草药，标明了对什么症状，他只需要蒙着开药就行了。任小素今天算是长记性了，下次再遇到第一回抽取技能不成功的情况，一定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有没有自己想要的技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第十集，自产自销。任小素生着闷气走了，他倒是想直接给那个年轻医生打一顿来着，但自己的理由也站不住脚，毕竟自己起初的目的就是打算抢人家饭碗的。医生是一定要当的，任小素非常认同颜六元的观点，医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到别人感谢的职业，可没有医术该怎么当医生呢？他到了学堂后一直苦思冥想，然后他忽然就想到昨天晚上从当铺出来的那一幕，妇人在诊所门口哭天喊地，那汉子血流不止，最终停止了心跳。任小素无意中看向了自己的虎口，哎，原本都感染的伤口今天竟然已经结痂了。原来那黑色的药膏不仅能消炎，还能让伤口快速愈合。任小素受过伤，所以他很清楚人体的自愈能力，像是麻雀啄出来的那么深的伤口，没有七天就别想初步结痂。等等，任小素好像想到自己该如何当一个医生了。那诊所的医生只会骗术和吹牛都能当医生，而他任小素现在有如此神药，为什么不能当医生？他开一个刀伤专科的门诊不就完事了吗？来了病人把伤口一缝，然后涂上那黑色药膏就完事了呀。以前那老医生还在的时候说过，他不做这种缝合手术是因为他没有杀菌条件， 那些病菌留在身体里是能致人死亡的，所以缝合了也是白缝。老医生把这事看得很明白，但现在任小素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用考虑这件事情。想到这里，任小素就有了主意，他甚至能想到以后该怎么安排小玉姐了。小玉姐对以后的打算就是看能不能接到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赚点钱过日子。可任小素觉得这事儿很难，要是在避难避雷里，恐怕有大把的人找他。但在集镇的外面，大家都苦哈哈的，缝缝补补的活自己家里就随手干了，谁会花这个冤枉钱呢？而任小素当下想的是，既然没法缝补衣服了，但就缝补伤口吧，也不知道小玉姐晕血不晕。关于这事儿，任小素还专门去咨询了一下学堂先生张景林，毕竟张景林懂得多。 你想开个刀伤专科的诊所？你有缝合线吗？ 什么是缝合线？ 那你有麻药吗？ 什么是麻药？ 哎， 这时候张景林忽然意识到，任小素这是啥都没有准备啊。 你知道咱们集镇上那么多刀伤病人，为啥诊所一直没做这种生意吗？不光是病菌感染的问题，而且还有麻药和缝合线的匮乏，这东西据说避难避雷里都很缺。打麻药有打麻药的讲究，打少了疼，打多了容易给人打出后遗症来。缝合线那就更不用说了，不光要考虑线的张力，还要考虑它的摩擦系数适不适合穿过人体组织。 哦，这样，这都不是问题，人都要死了，哪还管疼不疼？我就用缝衣服的线给他们缝。 那消毒呢？ 我有秘方。 其实就像任小素猜测的那样，张景林也不是什么都懂，他有专攻的学问，但是其他的也就是属于了解的水平。所以张景林现在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任小素，最终挥挥手： 哎，上你的课去吧，下节是生存课。 这一天，任小素因为第一天尝到了甜头，于是果断再次拖堂，拖到天黑才下课。这个时候仍旧有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开始一种怎样的生活。临放学的时候，学生都在往外走呢，任小素一看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谢谢，他就忍不住主动问道： 不跟老师们道谢吗？ 结果学生们吓得一哆嗦，赶紧集体回头说谢谢老师。然而任小素非常遗憾地内视着自己的宫殿里，竟然一个感谢硬币都没有。张景林之前说过，当教书先生的时候不被学生理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任小素觉得自己还任重而道远呢。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离着老远，任小素就看到了自己家的窝棚里亮着光，他赶紧掀开门帘进去，赫然看到小玉姐坐在他们家的破烂椅子上，正在给他们兄弟俩缝补衣物呢，旁边还放着煮好的玉米粥和野菜。衣物通常都是留在窝棚里的，因为没啥人偷，偷了你总得穿出来吧，穿出来就能被认出来，那时候任小素不锤死小偷才怪呢。小玉姐看到他俩回来后笑道： 啊，没经过你俩同意就进来了，哎，你们衣服都破了，我给你们缝缝，赶紧吃饭去吧。 颜六元伸手就想要去端粥，这顿饭在集市上就已经堪称豪华了，平日里他们吃的都是黑面包或者土豆来着，结果颜六元当场被任小素拍了一巴掌。 谢谢小玉姐了没？ 颜六元在任小素面前还是很老实的。 谢谢小玉姐。 哎，你别老打六元啊。 我可以惯着他，出门在外可没人惯着他。 任小素解释着，然后他认真地说道： 谢谢小玉姐。 不用客气。 小玉姐笑道： 哎，你们平时晚饭都喜欢吃什么？ 啊，我们晚饭一般都不吃。 那怎么行啊，你俩都正长身体呢。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忽然感觉小玉姐好像本就应该是他们的姐姐似的，以前从来没人给他们说过他们正长身体之类的话。 小玉姐，你缝衣服的手艺很好啊，等我们的刀伤门诊开起来，你来帮我们吧。 啊，刀伤门诊？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开刀伤门诊啊？ 因为我有草药秘方治刀伤啊，可以消炎，可以让伤口快速愈合。 任小素说完便亮出自己虎口的伤疤，小玉姐看去发现任小素的伤口竟然真的已经结痂愈合了。 不过急诊上现在斗殴药少了许多，以前一天都有十来个人受伤，现在好几天才有一个。 确实如此，除去任小素杀的那个人，还有昨天诊所门口的那个汉子，好像真没什么斗殴了。半夜被别人摸进家里的不算，因为那种情况一般不会留下活口。 要不我去砍他们？ 哥，你太狠了吧，这算啥，自产自销吗？ 不行不行，不能干这种事儿，不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